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，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十月一号到三十一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。88864427，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十月一号到三十一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他二虎用黑灰抹的脸，脑袋上还围了块围巾，人不人鬼不鬼的。哎呀，我闻着一股香味儿，哎，背不住有老娘们，哈哈哈哈，正好给某家做个压寨夫人，让大伙也取取乐子。孩子们，动手！他们干扎我不伸手，那马队围着车队直转呢。这位玉美人一听，吓得都酥了骨头了。哎呦，这要落到山贼手里头，还有个好呢。丫鬟婆子吓得抱在一起呜呜直哭。正在这时，又来了一支马队。张子飞领人到了，把土匪赶走。哪来的土匪？啪啪啪啪！双方对射一阵，唐二虎假意招架不住，不行，武大少的弟兄，咔咔还咔，哗，跑了。张世飞的队伍到了。张志飞甩凳立鞍跳起坐骑，扯脖子就喊：哎，各位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这位城旗官赵明啊，一看那帮土匪跑了，这才把魂收回来俩呀，揉揉眼睛抬头看看，不，这也不是好人吧，大人。哎，听说话挺和气啊，我们是奉天将军府的啊，您是将军府的啊，那轿车里边坐的是谁？是我们夫人呐，将军大人的三夫人。哎呀，这事儿弄的，弟兄们赶紧保护夫人。一个个甩凳下马来到近前，赵明一听保护夫人，这是没有敌意啊。他壮着胆子也站起来了， 那些卫队把枪也捡起来了，一看这帮人的确和气。张志飞冲着赵明一抱拳，请问这位大人，必姓赵，叫赵明，我是将军府的承旗官。赵大人，您受惊了，我们晚到了一步，怎么受损失没有？没有，就吓了一下子，损失倒没受，幸亏各位来得早，要晚来那就说不定得什么结果了。那么请问阁下，您必姓张，叫张世飞，那您啊，我们是赵家庙新立同保险队的。保险队啊，没听说过吗？这保险队遍地都是，我们是属于保境安民的。呀，那好，太好了，那您一定是头领了。不，我是个小头头，我们保险队的大队长姓张，叫张作霖，字儿叫雨婷。这样吧，跟我到西立屯吧，你们到那好好休息休息，我们请示了队长之后护送你们到奉天吧。哎呀，这道路上可不平静了，尤其最近吴大少有个叫于毅，是个头子，这小子浑身不讲理啊，见什么抢什么，眼珠子都红了。他不管你将军府还是总督府的，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你们往前走可太危险了，到西立屯吧。哎呀，这位赵明半信半疑啊，心说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得请示夫人。到了轿车前边，隔着帘请示夫人，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咱们遇上这波恩人是赵家庙新立屯保险队的，看样子人还不错，跟方才那帮土匪不一样。他们的意思请夫人暂时到新立屯休息，然后派人护送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不用跟我女人商议了，既然如此，咱就赶奔新立屯吧。 是， 就这样，张世飞保护着，非常顺利的来到新立屯。周围都是张作霖的保险队，早就封锁了消息了，街上静悄悄的，没一个人捣乱。车驾赶奔大庙，车子停住，骆驼垛子站住，这些卫队保护着夫人下了车，进了庙。孙烈臣在这负责招待，孙烈臣点头哈腰，把房门开开，请夫人和女眷到下房屋休息，然后又把赵明请到正屋。有人招呼着卫队，车老板不管是干什么的都是盛情款待。一开始赵明半信半疑，等到了这儿之后，越来心里头越踏实了。他一看负责接待这个人，大个，白面净皮，留着两撇黑胡，年纪在30岁挂零，说话文绉绉的，好像是念过书的。一打听，此人姓孙，叫孙烈臣。赵明就知道这帮人不是坏人。到屋之后分宾主落座，孙烈臣问张志飞究竟怎么回事。张志飞说，你看看，我奉队长之命到外边巡逻，正好遇上这件事，我仔细打听，又是武大少的人干的，我要晚去一步，哎呀，这位赵大人还有夫人就遭了毒手了。看来夫人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这位大人福分也不浅呐。既然各位到了这儿了，就算到了家了啊！我们张大队长一会儿就到，您放心，我们是欺无毫不犯呐。尤其得好好孝敬夫人和你大人。 把你们平平安安送回奉天就是。哎呀，多谢多谢。哎，正在屋谈着呢，张作霖领着几个人到了外边。袁军，张作霖早就听着报告了，腰板拔着，挎着双枪走进大庙。张志飞、孙烈臣赶紧迎接出来。队长，大队长，您快看看吧，有这么一件事。哦，张作霖还假装不知道呢，看了看骆驼垛子，看看这些小车子，我怎么还有女人的声音啊？将军府的三夫人大驾光临了。哦，弟兄们，严格执行纪律啊，不准吓着夫人和他的女眷。是，队长，我们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。这赵明也出来了，你别看赵明双眼花翎，袍服补褂，到了这也矬了半截，跟这些绿林人得笑脸相迎。张作霖走进保险队，还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一问张志飞，张志飞也跟真事儿似的把经过介绍了一遍。程启官赵明出来了，张志飞一个介绍，这位姓赵，叫赵明，赵大老爷是将军手下的程启官，三品的武官呢。张作霖一看，就这位长得跟胖头鱼差不多少，比自己矮着半截。那边说怎么那么点小个儿，他不是个矮。一见着张作霖，他害怕腰都直不起来了，所以显得才那么矬。感情啊，他也怕死。这位程启官像哈巴狗似的，先乐后说话：“您们就是张大队长啊，不错，正是小人。哎呀，大队长啊，饶命啊，饶命！”张作霖一笑：“大人，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咱们无冤无仇，我怎么能要你们的命呢？我们应当负责保护啊！您只管放心，我们是好人，不能做那种违法的事。是啊，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。往里请，往里请。”到了里边，没说几句话，张作霖就发现这位程启官是个烟鬼。你瞅这青眼圈，大概犯了烟瘾了。回头示意孙烈臣，孙烈臣明白，烟盘子给摆上，上好的大烟膏，抽吧。哎呀，赵明喜出望外，勾勒着腰这顿抽，吞云吐雾，时间不大，过足了瘾，这精神头也来了。张大队长，难得你们这些人这么仗义呀！你们这个保险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一言难尽呐！赵大人明鉴呐，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，都是老实巴结的庄稼汉。可是这年月靠着种地都得饿死了，您是知道的，现在大鼻子小鼻子在辽东横行，天灾人祸，民不聊生啊，土匪多如牛毛，你说怎么办？逼得我们走上了这条路，所以本地有钱的财主出钱，没钱的呢就出人，大家成立保险队。当然了，官府是不承认了，他不承认也没法啊，我们这些人是聘用出来的，一则混口饭吃，二则负责保境安民。 省着我们这一代的老百姓啊受到伤害。我呢被大家公推出来当个大队长，我上哪儿观想去？什么外烙也没有，无非一日三餐填饱肚皮就得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还有那个武大少于毅是怎么回事？嘿，他是个败类，他住在张武县袍子沟，原来的出身跟我们大同小异，但是这个人有点忘了本了，杀人抢夺成性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实属老百姓一大公害。哦，哎，张大队长啊，我说句过分的话，也不能走漏出去，这就叫天子无辅，民遭难，你说是这个理儿？哎，国家软弱呀，军队也没有战斗力，就眼看着土匪横行，没有咒念。另外你方才说了，俄国人东洋人纷纷插手，这洋人咱惹不起呀、啊。一般土匪的后面都有洋人撑腰，官军一旦碰坏了，洋人就得出面干预呀、啊，所以呢，就把这土匪灌得成成的。我还不知道，这绿林当中还有像您张队长这样的，真是难能可贵呀、啊。我说张队长，您打算什么时候把我们送走呢？住一晚上，明天我就负责把夫人和您平安送回奉天。赵明一听真高兴了，张队长你放心，回到奉天之后面见奉天将军，这头一件事我就得把您提出来，您是好样的，你是恩人呐、啊，我这人不能知恩不报啊，想法让将军大人怎样提拔提拔您。张作霖求的就是这个。听罢此言一躬到地啊，赵大人，那我就领情了，我们这帮人是没有办法而为之啊。如果将军大人圣明愿意招安的话，我等愿为朝廷效忠，为将军大人效劳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张大队长，您稍后片刻，我去看个夫人，最好呢您能跟夫人见一面，当然那是最好了，你看得让她穿针引线。这赵明高高兴兴走起路来轻飘飘的，为什么呢？抽大烟过足瘾了，来在房门外边咳嗽一声，里边有几个北京的老妈专门负责侍奉三夫人的，老妈听见了把门开开，赵明进屋一看，这个三夫人呢在那儿坐着呢，气色相当难看，还没过这紧张的劲儿。赵明请了安之后笑呵呵的对夫人说，夫人您大可放心，我们遇上好人了，方才我见着张队长张作霖，我是这么说的，他是这么讲的，是这么回事，明天就送咱们走，唯恐路上不太平，张队长要亲自护送，夫人您说这不是喜事吗？哦，这是真的，咱们带来的东西他们一点都不动。哎，人家没那意思，人家都是种地的农民出身，不抢不夺呀， 专门保境安民。依我看，比咱们大清国军队的纪律要好得多得多呀。阿弥陀佛，可真遇上好人了。但盼的说话是真的， 是真的。夫人，您是否见他一面？您说话还是有分量的。 可也有道理，那就把他请来吧。 好。赵明出去跟张作霖一打招呼，张作霖，把帽子正了正，衣服搞了搞，规规矩矩低着头进了屋了，二话没说倒身就拜。赵明这一介绍，夫人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，用双手相搀，哎呀，张队长不可多礼，一旁落座，谢夫人。张作霖屁股沾着椅子边，似坐非坐，在这练功。 那赶尸拍拍坐那儿吗？夫人说话还得站起来呢。夫人仔细看，这人个儿不高，长得平头正脸，五官倒也端正， 宽宽的脑门，一对黑眼睛锃明刷亮，怎么看怎么不像坏人。 您就是张作霖，张大队长。 正是罪名。 哎呀，别说有罪，你立了功了。张大队长，方才我听程启官对我言道，你明天就送我们走。 是，明天我亲自护送夫人。因为这燕路之上土匪特多，尤其武大少的余毅，这个人是地方一大公害，恐怕呢伤害了夫人，因此我率领弟兄护送您。 那我就感谢了。赵明啊， 有， 把咱们随身带的好东西拿几样来赏给张队长。 哎，你说三夫人赏的东西能赐得了吗？结果张作霖是坚持不要，不要，给银子不要。 夫人一看，你说这人上哪儿找去？ 这么多好东西动不了他的心呐，真是个大好人呐，在这年月打着灯笼也找不着。 我说张队长，你救了我们这么多人的命，而且还不收我的礼物，叫我如何报答？ 夫人，这是我们应尽之责，罪民没有别的要求，只有一件，请夫人上告将军大人，就说我们这帮人是迫不得已挺身走险，我们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。如果将军大人愿意招安的话，我等愿效犬马之劳，为朝廷尽忠。 是啊，你真愿意，当然愿意，太好了。我张队长这事包到我身上，回去之后我马上向将军大人就禀明此事，你就等着好消息吧。我管保你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就连你手下的弟兄我也不能亏待了。 多谢夫人。张作霖趴着地上蹦蹦蹦蹦，给这位夫人磕了四个响头。夫人一看这是真的，心放下了， 但一想他不受礼，这事也不好办。 哎，有了，他胳膊上带着一只翡翠镯子，那镯子上呢镶嵌着108颗钻石，价值连城啊。夫人最心爱了，把镯子摘下来了。 张队长，这个礼物你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，这赠给你做个纪念，将来如果有什么事情，以这镯子为证，你去找我，只要到了将军府，他们都认得这只镯子，